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最终我真的在马厩里发现了汉娜。汉娜正在用金属质地的旱瓜帮那匹叫做黑莓的马刮去它身上的雨水。 哦，嗨！ 他说着小步跑过通道，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他的身上散发着那种我熟悉的，混杂着雨水、皮坐垫、饲料还有马匹独特的气味。他看起来就像只小云雀一样快活，显然对自己可能会有麻烦还一无所知。我讨厌充当快递员的坏角色，但是可怜的威尔利特简直为汉娜操碎了心。虽然我很开心见到你，但是你最好到屋里去露个脸，大家都在为你担心。我特意用了大家这个词，免得透露出只有他太奶奶发现他不在的事实。不过没想到汉娜却十分清楚，她说：“是太奶奶吗？”“是的。”“ 我出门的时候，她正在睡觉，我给她留了张字条啊。” 汉娜的语气相当的不以为然，好像在她看来，一个11岁的孩子在暴风雨来临之际独自在外游荡好几个小时，是一件毫不出奇的事情。我想大概是这天气让他感觉到不安吧。太奶奶总是担心个没完。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打小就经常骑马到树林里玩，我们原先住的地方就在公共绿地的对面，我可以骑着马儿越过栅栏四处去玩，我妈妈从来不会操心，只要回来以后我把马拴好就行。我妈妈会做牛仔的竞技表演，她还会唱歌，而且都很拿手。我想她会成为一个大明星的。我可想念我从前的那匹马了，它比黑莓好玩多了。不过他们离婚的时候把那匹马给卖了。 我妈妈从来都不操心。汉娜的这句话被我捕捉到了，这很能说明问题。 是吗？可是我看这匹黑莓就挺不错的呀。 另外，总是吓唬你太奶奶可不好，不是吗？既然你明知道你太奶奶她会操心，或许你应该经常的在她面前出现一下，你说呢，汉娜？ 那样的话我就去不了远一些的地方了。 汉娜歪着脑袋，好像我在和她说火星文一样。难道从来没有人要求这小孩子要向大人报备她的行动吗？ 我没事儿，再说了我也没去多远，我之前待在秘密基地里面，我没听见外面已经下雨了，事情就这么简单。我们只是在回来的路上打湿了一丁点，我可不想害黑莓感冒。要是马儿拴好以后身上还是湿的的话，我妈妈在的话，她会剥了我的皮的。 我伸出手，准备接过汉娜手上的旱瓜。 唉，这样吧，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黑莓的事情交给我，你现在就到屋里去告诉你太奶奶，说你已经回来了，而且什么事儿也没有。你去告诉她就行了。 汉娜弯起了一双浓眉，满怀希望地看着我。 不行不行，我觉得还是你自己去比较好。好吧。 汉娜夸张地叹了一大口气，把梳毛的工具交到我的手上，这才走了出去。 我不慌不忙地帮黑莓刮去身上的水，只盼着能早一点听见牵引车拖车归来的声音。再次置身马厩当中，我感觉十分的舒坦，耳旁听着动物咀嚼饲料的沙沙声，鸟儿落在屋顶上扑扇翅膀的声音，还有雨水轻轻拍打在铁皮屋顶的声音。我能感到黑莓浓密的毛发从我指尖溜过，又湿又滑，这个熟悉的感觉让我不由得沉浸其中。伴随马儿慢慢松弛的肌肉放松了我的心情。原来住在家里的时候，我每天最开心的就是自己早早的起床，趁着空闲到牲口棚里给其中的一头骡子套上龙头，但是不装鞍具，然后直接骑到林子里去。森林里的岩石和树木开始苏醒，花儿开始慢慢的绽放，小动物活跃起来，地面上渐渐有了生气。那时候我总是告诉自己，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养一匹完全属于我自己的马，一匹配鞍的好马，我会直接把它拴在屋后，随时准备外出探险或者是远走高飞。想到这儿，我忽然发现我已经好几年没有骑过马了。我感到有一瞬间我只差一点儿就抓着黑莓的毛飞身骑了上去。虽然那么做并不明智，但是帮黑莓刷完之后，我还是忍不住想象了一番那样的情景。汉娜回来的时候，黑莓的身上已经差不多干了。汉娜把星期五带了过来，并把它放在走道旁边的一捆干草上。抱歉让你等了那么久，我得帮太奶奶做点事情，然后她又硬逼着我换了套干衣服。哎，现在她总算又睡着了。哎，他总算又睡着了。对了 Jenny， 现在我们可以进屋去喝杯热 Coco， 外面太冷了，你想到我的房间去看看吗？我想起 Helen 和威尔利特说过我长得和 Hannah 的妈妈有点像，而 Evan 又曾经警告过我让我不要欺骗 Hannah 的感情。于是我说，不了不了，我还是在外边等你爸爸把我的车拿回来。我还是谢谢你的，谢谢。汉娜皱着鼻子，脸上的雀斑挤到了一起，问道， 我爸爸拿了你的车？ 不是，我是我的车陷进了蜂蜜西路上的泥坑里了。 哦，那条路确实泥坑比较多，有的时候我会骑到那儿去，沿着西边随意的溜达，这里所有的大门的密码我全都知道。 是吗？我小时候也经常会去西边玩耍，我很喜欢那儿。 真的吗？太好了，那也许我们什么时候能一块去玩，你可以骑那匹灰马，或者你骑黑莓，把灰马给我骑。爸爸不相信我能驾驭他，但其实我没有问题的，他可有意思了。 我应该不会在这儿待太久，不过我想你说的应该会很好玩。海娜，谢谢你的邀请，真的谢谢。 汉娜把嘴撇向了一边， 在我帮黑莓解开缰绳的时候挠了挠星期五的脑袋。 Jenny，你会跟 Evan 伯伯合作出书吗？就是你和太奶奶还有 Helen 太姑婆说起过的那本书。 听我说，海娜，我不确定这事儿能不能成。你 Evan 伯伯说那份书稿并不是他写的。 是吗？ 海娜的小脑袋飞速地运转，仿佛就要有烟从他的耳朵里冒出来。 那么 你会不会继续待在这儿，直到弄明白那书稿究竟是谁写的呢？ 你会不会继续待在这儿？我感觉到这才是海娜真正想知道的问题。我能做的都已经做完了，我得回纽约去了。我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书，他们都在等着我呢。 我也许会写一本书。 哦，我相信你会的，海娜， 你可以帮我出书呀。 海娜蓝色的大眼睛里写满了期望。为什么要选我呢？我很想这样问他。难道海娜不知道，如果他想找谁来填补这大房子里的空缺，我应该是最不可能的人选吗？光是这个想法就令我感到很不自在。我真的不愿意再同这座大山扯上什么别的关系。我把缰绳套在手上，领着黑莓往他的棚里走去。一边走我一边说，好了，海娜，等你写完以后，你可得把它寄到纽约，我很期待你的作品。这个时候，我心中的某个角落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虽然有些跳脱，如果我即便不在他们身边，也能通过某种方式鼓励我的妹妹或者他们的子女，甚至在这地方长大的其他孩子，比方说能为他们的作品提供点什么帮助，那情况就大不一样。我可以帮他们策划一部选集，或是汇编作品，甚至是奖学金筹款活动。不过我得把这个想法推到一边，让它暂时冷却一会儿。光是处理眼前的这个烫手的山芋就已经够我受的了。 哦，原来只是这样啊， Jenny。 安娜的失望表露无遗。我为自己的残忍行为而感到内疚不已，但随之退却的谈话热度也令我有些庆幸。我们把黑莓领回了他的棚里，并且安顿黑莓睡下。星期五一直在高高的干草堆上看着我们。我四下打量，寻找之前的那只山羊宝宝，但是却没有看见它的任何痕迹。我没有开口询问，免得再挑起汉娜的痛处。这小姑娘遭受的失望已经够多的了。我想，如果汉娜的叔叔允许她收留山羊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给我的某个亲戚打个电话，然后设法弄来一只刚出生的山羊宝宝送给汉娜。尽管山羊一般不在这种时节产崽。这边的事情刚刚弄完，牵引车便一路轰鸣地驶上来了。我租来的那辆车如今已经满车的泥污，也跟着牵引车一块上来了。杰克和我们在柱廊底下碰了面。杰克指着一侧车身上溅上的泥浆和仍然卡在底盘上的长长的草叶说， 真没看出来你还挺会开车的嘛。 我一直很厉害，现在你看出来了。我打趣道。杰克笑了起来。 好了，我还是开车跟你一块回镇上吧，免得再出什么别的问题。你等等，我得先去拿个钱包。 爸爸，我能一起吗？安娜在这个时候插嘴说道。她的双手紧紧地抱住她那件湿了外套的袖子，然后在她爸爸转身走向房子之前拦住了她爸爸。 你得待在这儿， 他爸爸迅速不耐烦地一口回绝，然后抽出了他自己的胳膊，拍了拍汉娜的脑袋。总得有个人照顾太奶奶，对吗？我接连眨了好几下眼睛，此话当真？如果这个11岁的孩子应该留在这儿照顾他生病的太奶奶，那么这些日子里又是谁在照顾这个11岁的孩子呢？我觉得不用了，我没事儿，我可以自己把车开下去的。我相信车子不会再出什么问题，我看他只不过进了点泥而已。我真的不能再占用你很多时间了，实在抱歉，因为我的失误把你这一天的安排都给打乱了。 哎，我请你吃个晚餐吧。 杰克又开始了调情模式，而且丝毫没有想要遮掩的意图。迈克就是那个开牵引车的人，他在走向马厩办公室的路上朝我们这儿瞟了一眼。毫无疑问，麦克肯定看见了我的脸正在变得一片通红。 不了不了，真的不用，我得回去，然后 我抓紧了星期五的皮带，做好逃跑的准备。 我今晚还有些工作要处理。 杰克一手拍上胸膛，做出痛苦的表情，好像他被子弹给击中了。 啊，被拒绝了，扎心呐！ 说完他咧嘴笑了笑，脚步稍微有点不稳。我闻到了一股什么味道啊，然后我立马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了。哼，杰克在帮我把车从水沟里拉出来之后，肯定喝了一两瓶啤酒，他现在正在兴头上呢。显然杰克不应该再开车带谁到镇上去了。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帮了我一个大忙。今天晚上的天气很不好，实在不适合外出了。再说了，你看你们的全身都湿透了，而且还弄得满身是泥。哦，好了，真的不用再管我了，继续你们晚上的计划就好。真的真的感谢，谢谢。 说完这话，我便像火箭发射似的噌的一声拖着星期五一溜烟的就跑了。我摊开煎饼，把手机贴紧耳边，专心去听对方所说的话。身边野餐长椅上，星期五变得活跃起来，还意识到自己要有点心吃了。这东西尝起来就像哥多饼皇推车昨天卖剩下的似的。不过我看星期五这小家伙好像对此一点都不介意，上司的态度十分坚决。不过不难想见， Miki 仅仅是传达信息的中间人，真正的压力还是来自于 George Vida。 上周末文学部的同事参加了一个书展，在那儿他们不仅看到了为了配合最后一部电影宣传而展出的重新包装过的时空过客的系列书籍，而且引用 Miki 的原话，大家都在说 Evan Hare 的新书合同几乎就只差签字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几乎有点连话都说不清。 那是不可能的吧。 我被 Miki 的电话和这个出其不意的消息打了个措手不及。 Miki， 我真的一点迹象也没看出来。我和 Evan Hare 也算是接触过几次了，除非他是个表演高手，否则根据我的观察，他简直恨透了没完没了的崇拜热潮。我不觉得他有要续写时空过客系列的任何打算。 我这话听起来很有把握，然而事实上自从丢人的汽车抛锚事件之后，我就已经在这地方闲晃了两天，再也没见到更多后续书稿或者是 Evan Hare 的影子。